真实的画面，怎会被一切被暗恋，一副面目流泪也能变成经典。 情万难。

是永远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就当我的笑颜。我知道怎么爱，可是错过了你的美的春天。 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也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睡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多么想你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只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原来梦就是我梦里

想看体谅，我已经习惯，不然又能怎样？结果就是他会说谎，爱情只是昂贵的橱窗，陈列甜美幻想，谁当真谁依旧上当。既然你没有会不一样，但凭什么你要不一样？因为寂寞太冷，需到处的温暖，撑到天亮。 喜欢喝几杯的人，你不习惯他的冷，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。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。你总是说要接近人，却有个贪杯的灵魂，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。谁让你沉迷就让你上身，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？

就不会这样轻易的爱上你。如果真有情，为什么悄然远离去？事到如今，只有自己怪自己。狠心恶奈，偏偏我还想念你。狠心恶奈，谁叫我喜欢你？狠心恶奈，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感情无奈，偏偏我还想念你。感情无奈，谁叫我喜欢你？感情无奈，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，深深埋在我心底。 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别拿一次眼泪相对。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醉，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Oh yeah， 我学着在你眼里沉醉， 我不醉 着我全都黑夜， 我愿意这条寂寞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， 你最珍贵，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 你知道我 你别拿一丝眼泪相对，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 我学着在你眼里沉醉， 我愿你这条心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强说有人没资格，路是人走的，我害怕什么？大不了别爱了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美了，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笑的，追她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。唉，我没那种命呀，她没道理爱上我，英雄和美人那是一国的，只怪爱人太少了，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一见崩地了，以后非加油不可。我没那种命呀，轮也不会轮到我，爱情老是缺货，我争什么？时间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老了，我剩下一个梦，他就过来说，其实我错了，他爱我。他像个天仙，他太没了，我那么平凡，我开不了口，心里面笑的，最大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。唉，我没那种命呀，他没道理爱上我，英雄和美我的，只怪爱人太少了，对手太好了，劝自己别傻了，一见崩地了，以后非加

塞不清没有的电话，我好啊，总讲得好尴尬。思念啊，像每天挂不完的胡渣，我只有最简单的办法，写一另一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，要为你仅此一份羡慕的幸福，把一另一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，你的每个梦想有我照顾。塞不进漫游的电话，我好啊，总讲得好尴尬。